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这黄歇两次入秦，十年冒险，终于是苦尽甘来。新任楚王把他看成了开国的功臣，直接封了一个令尹给他做。这个位置当时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手握军权的大官。按理说这种待遇加上楚王的宠信，应该让黄歇意识到人的欲望啊不能太大了，应该知道什么叫知足常乐。然而面对这些让别人看着眼红的头衔和回报，黄歇的想法与众不同。他名重于诸侯，权驾于国君，生前极尽威重显赫，但是贪婪的欲望永无止境，最后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楚国春申君黄歇下集。新任的楚国国君考烈王把黄歇看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无论是国家政务还是发兵打仗，考烈王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找黄歇商量。和朝中其他臣子比起来，黄歇的头上啊就像是安了一个光环，走到哪儿亮到哪儿啊。因为有了考烈王的宠信，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就开始把黄歇看成了投资对象。早先冷冷清清的令尹府，因为有了黄歇这位新主子，一下变得门庭若市。每天还没等这管家把门开开呢，就有一大堆的人带着礼物过来排着队的拍马屁。瞧见这些点头哈腰摇头摆尾的客人，黄歇心里也明白，他们之所以把我看成香饽饽，那都是因为现在的楚王是因为有我的辅佐才坐上这个位子的。俗话说得好，花无百日红，现在显赫不过就是昙花一现。这君王的心里，黄歇摸得比谁都透。楚王看好你，你就香；但凡哪天楚王口味变了，你连个变味的过程都没有，一下变成臭狗食了。早先楚国的吴起、屈原那可都是功臣，最后怎么样？不是一样落了一个不得好死的下场吗？所以要想真正的树立起自己的威信，能让这些哈巴狗一直的冲我摇头摆尾，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，不光让楚国的国君知道我的能力，其他诸侯国也得知道我黄歇的本事。黄歇当时担任的令尹，说白了就是相国呀，这个职位不光是群臣之首，还能够控制军权，这可是一个绝好的利用工具。乱世出英雄， 黄歇要想在中原成为一位风云人物，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来实现。战国时期风起云涌，战火连绵，发兵出击不是难事，但是从何下手却是一个关键。这个切入点要是找好了，兴许可以扬名立万，要是找错了，那就是身败名裂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当时各诸侯国之间，除了秦国楚国之外，就属赵国的实力最强。秦楚两国之间有合约呀，所以相处的还算是稳定，但赵国可就没这么踏实了。秦国向来野心大，瞧着赵国那就像是一块放在嘴边的肥肉，哪有不吃的道理。于是公元前260年，秦国就开始向这块肥肉动手了。当时赵国因为误中了小人的奸计，大损兵力，虽说这次赵国侥幸没让秦国一口全吃了，可是没过两年的功夫，秦国卷土重来，绝对不给赵国以喘息之机。赵王一看傻眼了，以自己的实力那肯定不是秦国的对手啊，于是赶忙跑到旁边的魏国求援。这魏国的实力也单薄，别说救人家了，能自保就不错了。于是赵国的求援，魏王倒是没有一口回绝，人呢他是给出了，可临走的时候嘱咐了，你们呀别犯傻了，秦国咱惹不起，你们就往那一站，给赵国冲冲门面，千万别傻不拉几的往前冲啊，万一这秦国急了连咱们一块儿揍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您听，魏王这么一嘱咐，那些将士还能顶用吗？上了战场都跟那群众演员似的。赵国的都城邯郸眼看着就快被秦国给灭了，就在这个危难时刻，赵王突然想起了楚国。这楚国实力强大呀，虽然和秦国有和平共处的约定，但是也不能没点人道主义精神呢，也不能这么瞧着秦国欺负人呢。于是赵王的门客就找到了黄歇，希望通过他能够说服楚王帮赵国一把。要说这人呢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黄歇正愁没机会施展能力呢，一瞧赵王的门客找上门来了，二话没说当时就答应下来了。就说您是个相国，那您这上边还有个考烈王呢。考烈王这人胆小，秦国的那张友好条约他巴不得啊使用期限是一辈子，一听说黄歇要帮着赵国打秦国，当时脸都绿了，你有多大能耐呀，敢去招惹秦国，人家愿意和咱们和平相处，这就够给咱面子的了，你倒好，人家不搭理你，你还挑事儿，你是不是嫌咱这好日子过多了？听到这儿，黄歇顾不上这么多呀，这可是一个天好的机会，如果让他错过了，下一次指不定什么时候呢。于是他是软硬兼施，外带承诺许愿，终于得到了考烈王的妥协。公元前257年，黄歇带领的部下联合赵国、魏国三军联手，和秦国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战争。三军互相配合，内外夹击，一举击溃了秦军，邯郸之围随之而解。为了进一步显示自己的能力，黄歇又乘胜灭了鲁国。这两次胜仗让黄歇的大名一下在中原的天空响起来了。黄歇名重诸侯，成了战国四军的其中之一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可是无限扩张的欲望却让他停不下来。无论是楚国的命运还是他自己的命运，都在一步步地走向尽头。秦国可不会因为一次战败而打消了统一六国的念头。秦王是一个非常老道的战争家，他知道 这场火拼失败之后不能急于反攻，而是要养精蓄锐，等到实力恢复了再把他所失去的给夺回来。随着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大，其他的诸侯国进行联盟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，而黄歇就被大伙推举为了联盟的盟主。欲望的膨胀让黄歇就像打了鸡血，根本不把秦国放在眼里，他率领着五国部队不停地连年征战，可结果确实让他失望而归。论起军事部署，黄歇远不如秦王，光靠一腔热血可没人能够保证你能胜利啊。最后就连早先实力还算比较雄厚的楚国也都被战争拖垮了，逐渐走上了下坡路。当然黄歇虽然在考烈王的眼里没有了早先那么得宠，可是他的名气却没有被埋没。战国时期流行收养门客，谁的门客数量多就代表他名气大，当时黄歇的门客有3000来人。咱们早先的节目里头也介绍过，这些被收养的门客是3、6、9等，什么人都有，养他们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替主子卖命干活的。黄歇收养这么多的门客其实也是为了这个，遇到困难有高人帮他出主意，碰到麻烦有人帮他出手。在黄歇众多的门客当中，其中有一个叫李元的，这个人是赵国人，别看其貌不扬的，却是一个城府极深野心极大的人，没什么能耐不说吧，还总瞧不上比他强的。和他同是赵国人的荀况就成了李元的眼中钉，他是有事没事的老想找个机会挑拨荀况和黄歇的关系。这荀况呢和李元不一样，这人呢有点能耐，当初黄歇灭掉鲁国的时候他可是帮了不少忙，就连考烈王都很看好他。有一天这李元找了个机会就来到了黄歇跟前，开始说这荀况的坏话了。您看看荀况这人可在楚国有点名望了，您不觉得是个危险吗？万一哪天这荀况翅膀硬了可就成了您的隐患了。黄歇这么些年这么拼命，为的就是能让自己这荣誉和威望越来越高。听了李元的一番话，那这收养荀况不等于养虎为患吗？于是啊也不过脑子就把荀况给辞了。李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在他心里一直就盘算了一个更大的计划，而一向自认聪明的黄歇正被他一步一步地变成工具。看到黄歇辞退了荀况，有人特意找到黄歇劝他别这么做，可黄歇呢不光没听劝，反而是越来越宠信李元。有一次李元请假回家，故意晚回了几天，等李元刚一进门，黄歇就问上了，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耽搁了这么些天才回来呀？李元一听黄歇还挺关心的，低头一乐，嗨，别提了，我那妹子长得漂亮，十里八乡的都知道，这不齐王特意派使者到我们家非要提亲，我这做兄长的出于礼貌宴请了那些使者，所以才耽误了，不过呀，谢谢您的关心。黄歇这会儿别的没听见，就听说李元的妹子长得漂亮，于是心里一动，哎，我说这齐王要是没下聘礼，不如让我先见见你这妹子。哎呦，那这事儿我巴不得呢，您等着啊，我这就给您安排去。说完了，李元高高兴兴的又回家了。这可不是李元为了献媚讨好，而是他惊天计划的第一步。临出门的时候，他特意把妹妹李环叫在身边，你听好了，咱们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，无论用什么手段一定让黄歇得迷上你。有了哥哥的嘱咐，李环还真认真了，就差临走的时候啊到这风月场所来个集训了。就看这李环 一见到黄歇，这身子就跟得了软骨病似的，一走八道弯，扭的这黄歇哈喇子两尺来长全流下来了。再一张嘴问好，呵那声嗲，黄歇这骨头啊一下就酥了。再一看李环这舞姿，黄歇彻底晕了，直接搂着李环就进屋了。自打出现了这么一位天仙，黄歇的生活立马就变得多姿多彩了。好多将领这才发现，哦，原来这春申君也有如此温情的一面呢。他对这个李环是宠爱有加，就差把他顶在头顶上了。李环呢，这肚子也争气，没出两个月的功夫，就怀上了黄歇的孩子。这个孩子的出现可是李元的第二步，接下来他的计划更加可怕。当时考烈王别看妻妾不少，可就是没儿子。为了这事儿，黄歇也跟着着急。李元一看他这妹子还挺争气的，就意识到时机成熟了。于是他让李环蛊惑黄歇，让他呀把李环献给考烈王。就看李环假惺惺地看着黄歇，一副替黄歇考虑周全的样子。相国呀，您在楚国的地位虽然尊贵，可是毕竟大王没有儿子，将来王位只能传给他的兄弟。这要是立了新国君，谁能保证他们还会这样尊敬您呢？现在我怀了您的孩子，不如啊，您把我献给大王。那将来万一生了个儿子，坐在王位上的，别人不知道，咱可知道，是您的亲生骨肉啊。您听李环这招，是不是特熟？没错。传说在他之后，吕不韦也干过这么一档子买卖。黄歇听完之后，那真是热血沸腾啊，他从来没想过能让自己的儿子坐上大王的位子。他这么拼命，充其量就是想大权在握，这可真是给他提了个醒。经过一夜的思量，最后黄歇就按照李环的建议把他送进了考烈王的后宫。李环不负众望，先是取得了考烈王的宠信，接着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母以子贵，儿子被立为太子，他李环也做了王后。这下不光是黄歇受宠，就连李元也跟着受到了重用。不过李元可不会为这点满意的，他想取代的是黄歇。公元前238年，考烈王得了重病，李元的机会终于到了。当时黄歇的一名门客朱英就提醒黄歇说，世上有料想不到的福分，也有料想不到的灾祸，现在你正处于难以预料的时刻，又怎么能够没有意想不到的人呢？这话说的黄歇糊里糊涂的，别说他糊涂，我这播讲我也糊涂，赶紧问，什么是料想不到的福分呢？朱英看黄歇这么着急，反而是轻松的一笑，如今这楚王已经病了，你可以辅佐幼主摄政专权，等他长大了你再把政权交给他，要不然索性啊自己当国君，楚国就归你了。这就是料想不到的福分。那料想不到的灾祸呢？料想不到的灾祸呀，李元虽然没有官职，可是他是国舅，而且暗中养了一批刺客，等楚王一死，他就会抢先入宫杀你灭口，他就能当上楚王了。这就是料想不到的灾祸。我知道你接下来肯定得问，这意想不到的人该是谁了。我告诉你，正是在下啊，就是我。您要是早做准备，把我派到宫里做侍卫，那等李元准备刺杀您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替您把他铲除了，您觉得呢？黄歇听完这些话，先是想想忠心耿耿的李元，再想想温柔似水的李环，他是怎么也不可能相信这兄妹俩会合起伙来算计他。于是拍了拍朱英的肩膀，你呀太紧张了，